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周五的早晨了，送上一首火力全开的闹铃清醒歌。 各位 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让我们继续火力全开吧。 过出一步，愿再做努力，我叫他们被入侵。你说累的可靠，我说何必怕他。别向他们磕头，问话是不起来，在每个神经被有人深呼大心，绝不允许失败，胜利不必等待，机会 music man 的到来，突然间整个世界开始在摇摆，节奏和 让大家在周五的时间火力全开一下啊！中间那段不是卡碟了，真的是王力宏的一些巧思， 是他自己搓的碟的啊。 那自己搓的碟，好吧，也加入 DJ 的阵营当中了哈。7:0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芒。 今天已经有朋友迫不及待地截了签到前十名的照片来，因为自己就是签到第一哈。 对， 别着急，因为今天是周五了，很多朋友呢在今天上完班之后都已经筹划着这周末要去玩一下了。周末的天气到底如何呢？我们先来帮大家关注一下。 OK，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早上5点钟呢，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5度，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呢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比较充足，而气温上升的速度也比较快。预计呢白天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中午前后呢天气比较热，所以外出的时候需要及时防晒以及补水。午后呢山区可能有一点点的小阵雨，所以大家也要多多的防范和注意一下。 前两周的这个，应该是这周的前两天哈，这低温的天气已经不复返了。今天最高气温有31度。 哎，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阵雨，最高气温是31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夜间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低气温也有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5%，非常舒适的初夏天气了。 是，你知道昨天呢，我穿的一身比较厚的衣服出门的时候，别人说，哎，你怎么还穿这种衣服？我就觉得，前两天我穿这种衣服的时候，别人说，哎，你今天好有心机啊，就这么冷的天气你还穿厚衣服出门，所以充分说明这两天你需要每天不停的去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以便准备好自己的穿衣的这样一种攻略哈。 没关系，你可以告诉他们我们直播间冷。开个玩笑哈，今天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各位已经上榜了。 好的， 第一名已经迫不及待的截图发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中，那就是梁。哎，应该是我印象当中啊第一次上榜到 top one。再来看看 top two， 阿乐，然后第三名是李娜，第四名雪莲，第五名是熊板板。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老刘，第七名是华子，第八名天石，第九名是富贵他爹，以及第十名是木然。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尤其是梁今天特别兴奋啊，不光把自己的截图，还把自己的这个心情告诉了我们，第一次签到第一名太爽了。哎呀，经常有人会问我们签到有什么用，我觉得最起码能积个分吧，而且最重要的是能收获一下好心情，是不是？ 其实就是早上起来我们点一下名哈，看看有哪些朋友都在收听我们早安音乐秀，然后呢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听听歌，这不就欢乐上班路了吗？ 对，所以呢这个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你直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然后去点一下签到就 OK 了。 没有当中那两个字哈，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只有这几个字，然后点击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不是就传说中的杠精？ 不，你倒不是杠精，就是你特别的就 care about that the details， 就是特别的。 怎么突然转英文？真是我觉得我英文不好吗？好，就是不好，不跟你转。周三呢，我们是奉送了一小段啊郭鹏抖音的这个小视频，不过这次不是发郭鹏抖了，是发手指抖，就是 finger 手指抖动的抖。 英文专业出来了， 你看没在怕呀？ 对。 然后呢，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真好玩，我们会去模仿一下，学习一下。”然后没有下载这个一些短视频的软件啊， 对， 下载下去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哇，真的是深似海啊。就有人说抖音5分钟，人间3小时，其实真的是一个常态。你不自觉的觉得啊，好像在刷抖音的这个时间就过得特别快。 对，有道理。你看，说抖音5分钟，人间3小时，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一入抖音深似海，从此时间是路人，是吧？哈，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哎，玩的这些软件之后呢，你确实有一种上瘾的感觉。所以呢，好像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就这么浪费过去了。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见仁见智，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怎样才能不至于沉迷在某种软件的世界当中不能自拔。或者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哈，你是沉浸在哪种软件当中，然后后来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又拔出来的哈。 怎么样才能不沉迷于某种软件的世界里不能自拔呢？哎，这不仅仅指这个短视频的软件啊，包括很多的像游戏软件啊，女生的像 P 图软件啊，或者说购物软件啊，等等等等的。总之就是不要让你的世界里全部都是它。当然了，今天说到抖音哈，还是要给大家送上一首抖音神曲，全部都是你。那你的答案我们也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期待着。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我们一起接受去旅行。 Let's get it。 I

吗？我告诉你，一瓶绝对看不完哈。 一瓶看不完。 对， 你是一瓶，我是两个瓶。 你是两瓶是吧？ 就不是说同一部手机的两瓶，就是说你会定不同的闹钟定几个，就万一一个没电了或者说死机啦什么的状况，确保你还是可以醒得来的。 哦、有道理，有道理哈。花式这个早晨打铃打闹钟的感觉哈。另外呢，我们其他的朋友呢，这个你像这个摩羯座说，今天现在呢每天都在看抖音，不过呢我不会上瘾。觉得想听哪儿就听哪儿啊，这也是的，就是你经常会刷到一些不那么好看的，我觉得差不多就得了啊。 嗯，这也是自控能力比较强的一些朋友吧。 对， 除了抖音呢，还有北太李博也跟我们说，我算是一个游戏控吧，以前玩植物大战僵尸哦、经常呢晚上12点微信刚出跳一跳的时候，也是有时间就赶快玩一下，看到有好友积分超过我就赶快要超过他，我才能停止。 是， 这就是我呀，好胜心强。 你知道有段时间呢，我们的静宇小朋友每次本来应该要睡觉了嘛，结果每次到0点整之后还要先玩一盘。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周天的时候他会清零，因为我这种能力不太强，不一定能超过微信所有好友的，就要赶在时间的节点上先当一把第一，爽一爽再说。 对，反正呢而且赶上要截下屏，就跟我们今天这个签到第一名差不多的感觉哈。 对对对，确保看哎我玩了第一名哈。 是， 有人说呢，抖音五分钟人间三小时，那除了抖音呢，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沉迷在其他的软件当中哈、怎么样才能不沉迷于这些软件的世界当中不能自拔呢？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 嗯，继续来看一下哈，这导演贾樟柯，如果你沉浸在他的新片当中，我估计你应该就是一个超级骨灰级的电影迷了哈。他的新片《江湖儿女》定档是在9月21号，是由廖凡、赵涛以及冯小刚和徐峥联合主演。哇，这个主创团队真的有够强大哈。 是，这是讲述了一段跨越17年的狂暴爱情故事。影片呢是入围了今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曾经也被视为是夺冠的一个热门。但是最后呢，这个还是颁给了失之愈合最佳导演奖哈。这个《江湖儿女》的中文片名呢是引自导演费穆生前筹拍的最后一部影片。两位主人公巧巧跟兵哥是在时代变迁还有江湖风浪当中呢经历了一系列的狂暴爱情，跨越了17年的时间。 是，最终呢他们是为了坚守爱情而真正继承起了江湖信义和情义。像江湖这种题材只有中国人自己可能能够看得懂，所以我觉得这是属于我们自己文化当中的一种内在的力量哈。 贾樟柯新片《江湖儿女》定档9月21号。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Sometimes I'm beaten, sometimes I'm broke, 'cause sometimes this city is nothing but smoke. Is there a secret? Is there a code? Tell me when the light goes out. James Bay 和 Alicia Keys。 这首歌呢，原本 James Bay 是出了一个独唱的版本， 嗯， 有一个歌名叫 Us 吧，所以再找了一个女生来合唱，我猜的啊，不好意思。 James Bay 呢最近呢确实大火特火，总体来说呢，这个美国呢，我觉得在任何的这个演艺界当中都会有一个比较著名的 James， 比如说是打篮球的 James 啊，昨天呢，刚刚虽然是折戟沉沙在了东部的这个第五场的这个天王山之战当中，但是仍然最近呢是高票呢，今天最新出炉的一个榜单当中是高票当选了今年的第一家阵容，而且呢他是算是第一阵容当中连续12年当选了，所以我觉得各个领域当中都有这样比较杰出的 James 来存在着哈。 嗯，那我们这次刚刚听到的这位 James 呢，很多的北京朋友也是刚刚通过五一结束的这个格莱美音乐节哈，嗯，看到了他的芳容。 是， 是不是用芳容来形容男歌手不太好？ 芳容，反正我觉得也 OK 了。为什么？因为之前可能确实露面比较少，所以第一次露面就会有让大家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对不对哈？ 嗯，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呢，也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哎，怎么样才能不沉迷于在某种软件的世界当中不能自拔呢？如果你很喜欢听歌，像凌霄一样啊，他说占据我时间最多的就是你们台的听听 FM， 这真的不是我们在打广告啊。他说，你看。早上醒来呢，早安音乐秀，中午你的故事我的歌， 嗯， 晚上跑步的时候中歌榜，洗漱的时候爱的更久点， 哦， FM 974的铁粉儿， 感谢感谢感谢啊！我们带一种感恩的心情来看着你这条互动。当然呢，鱼刚才也说呢，说这个这个最可能麻烦的就是现在呢正在开车，所以没办法去互动，也就是说我觉得他学的互动估计是有点上瘾的，是吧， 叫互动上瘾哈，但是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提醒大家比如说等红灯的时候，或者说停车的时候，以及哎两个人一起开车，比如说老公开着车， 嗯， 老婆在副驾驶的时候，就这样跟我们互动起来， 嗯， 虽然说很希望大家参与到聊天当中，但毕竟安全行车是第一位的。 是，另外呢冰雪百合呢说到了一个火，这个我估计上瘾之神了，就是刚刚开始玩这个王者荣耀的时候呢经常有点上瘾， 来开黑， 对，但是呢玩够了现在就没有那么热血了呀，所以呢其他的软件相对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停不下来的时候，想停又停下了，感觉自己都没有什么热情的感觉哈。 嗯，我觉得这还真的跟就是因人而异， 对， 就是我可能就那种比较容易厌倦的人，就玩一个东西我有一段时间哦特别上瘾， 嗯， 但突然到一个节点的时候就突然觉得说哦好没有什么意思啊。嗯， 你挖儿子哪儿去了？ 那挖，别问，真是的。大美也说，我刷 ins 会上瘾， 嗯， 就是经常会看一些哦健身网红的训练照片，还有训练视频， 对， 好厉害啊！就深深感觉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啊。 你是我见过最正能量的一个上瘾者哎，就是每天刷 ins 网红，而且是那种健身网红的视频。那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会带给你更多的动力，让你自己去投身到这个健身这项事业当中去哈。 嗯，还有 Luke 也跟我们提到了，哎，其实跟我很像，那。就说，玩过游戏，就是也就是上瘾过，但是呢，方法就是一直使劲玩，使劲玩， 嗯， 早点到达那个瓶颈，然后到了那个瓶颈之后呢，就会开始烦，不玩了。 嗯， 可问题是，你又会被其他的游戏吸引啊，然后再使劲玩，使劲玩，这就是一个死循环了。 还有点像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每次新出来游戏的话，会不吃不睡一天，整整24小时玩下去，然后 不吃不睡一天， 然后就把这个游戏卸载掉哈，啊，有点意思。 就一定要翻越这座山峰。是吗？ 越过山丘。 哎呦，今天啊，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你。本来想接着往下唱，后来觉得咱们俩有点中二。 对。 怎么样才能不至于沉迷在某种软件的世界当中不能自拔呢？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 嗯，我为什么刚才唱了这一段，是因为最近的音乐和文化的盛世实在是太多了。一向以热闹闹闹的这个群众文艺为特色的文化馆呢，现在也有专业的音乐厅了。所以呢，朝阳文化馆的肖邦音乐厅最近是投入使用，这也是全市首个开在文化馆当中的专业音乐厅啊。 嗯，这个音乐厅呢，虽然不足200平方米，但是它差不多可以容纳100位观众，可以举办一些专业的演出，也可以让一些有音乐才能的市民实现登上舞台的心愿。 嗯， 在朝阳文化馆当中哈，听到一些悠扬的乐声。 嗯， 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呢，也是跟音乐有关，听到前奏就可以迅速反应过来，这是来自周杰伦的夜曲。 嗯， 也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老听友一勺定乾坤，他今天9点钟要进入手术室哈，心里很紧张，希望这一段钢琴可以抚慰你紧张的心。 别紧张，别紧张。 是我用漂亮的言语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耶耶耶耶耶 早上有没有听哦不是吃音乐早餐上瘾呢 各位反正肯定是听了音乐早餐了，但是我觉得各位千万不要戒掉这样一个音乐早餐，因为每天为你送出的是最营养最科学的一些搭配方式了哈。 嗯，7:37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你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手机当中的某个软件会让你上瘾，就沉迷于其中啊。 嗯， 怎么样才能不沉迷在某种软件的世界当中不能自拔呢？ 嗯， 也是一个经验分享会，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一起互相支支招吧。 嗯，宫野彦敏呢简单的说了几个字，就是互动真的就是会上瘾， 这锅我们不背 是你不能说我们节目太优秀了，所以呢你就一定要这个觉得需要沉迷一下， 虽然前半句是事实，但后半句一定是因为你自制能力不好。 所以呢我们会每隔15分钟就放一段广告，让你继续来在广告当中来切换一下自己的思维哈。 我这么理直气壮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开玩笑了哈。 北泰李博也说啊，每天看完喜欢的剧集和节目才感觉到一天过得很圆满，可以去睡了，但有的时候呢就是看着看着节目就睡着了，其实不知道这也算不算是一种上瘾。 是我当年呢有段时间就是拿着那个所谓的 BBC 的这个特别好看的纪录片，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看一下， 刷一下， 然后呢刷5分钟就睡着，刷五分钟就睡着， 睡着 啊，五分钟就睡着，那你也真的挺厉害的。 因为那个纪录片不是特别好看的地球上的景象吗？ 所以你就是用它来催眠，对吗？ 对，它差不多是这意思哈。 那你不要就是把自己拔出来了，就沉迷于其中嘛，反正也挺好助眠的。 是是是哈。另外呢，这个透露一，我们知道呢。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对，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啊。他说呢，首先呢，我要说我是过来人，我有过一种经历和困惑啊，唯一的方法呢，就是你要接受一次打击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来刺激你啊，让我始终沉迷于一个人算嘛。所以呢，去听你们节目变成了我自己的一种活力和动力。那我觉得其实特洛伊本身如果想去坚持健身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就非要异于常人的这种自制力不行啊。 是，嗯，环轩也跟我们提到了一点啊，他说原来啊，我也是各种游戏、各种玩、各种嗨、各种沉迷其中。 嗯， 但有了一个双胞胎的儿子以后，没有什么停不下来的。只要我们家小祖宗一嗷嗷，哎呦，世界都暂停了， 治得服服帖帖的啊。 是，就你好多问题就说啊，我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很多过来人就会在下面说，生个娃就好了。 对的，生个娃， 生个娃，一切都正常了。 绝对都是让你回归生活原点的最好。好的一种方法，而且让你确实忙得停不下来啊！当然呢，我觉得再忙的时候也需要去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哈。接下来给您一个陶冶的机会，去年呢由张艺谋担任导演的观念演出《对话预言2047》在国家大剧院首次亮相了。演出呢通过8个独立的表演段落，在舞台上是呈现出了一种前沿科技和传统文化的奇妙的融合感啊。 嗯，这种全新的演出方式也让观众们眼前一亮了。那《对话预言2047》的第二季演出昨天已经正式宣布开启了。 嗯，八个节目呢是被全面的翻新，来自于多个国家的科技团队将呈现出最新的科技趋势的对话。那这个节目的第二季呢，目前在怀柔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是以1:1的比例来连排，将于6月22号、13号和14号3天在国家大剧院来正式上演哈。 对话预言2047，接下来送给各位的一首歌是来自陶喆的苏拉和丽帕的预言。我查了一下，这个苏拉跟丽帕到底是什么，以为是一个古希腊的什么人名字，不是，就是他自己拟的， 反正也是预言啊。 听听歌词就懂了，他要预言给你什么。 他叫做苏拉耶，他有个死到混的也不怎么样存在。他叫做兰帕，他们每天只吃素在我家门外。一见到我都会兴奋发抖起来。当我在街头游走，有苏拉兰帕陪伴，他们像两只好狗，拿着鸡毛抓着耗子，忙得像大人物，人模人样， 烧酷， 那么辛苦，像他们一点钱就尝尝。Yeah, oh yeah, 爸爸的鸡又大又脆，强了起来。 Bye. 苏拉和兰帕的预言啊，这是来自陶喆在《太平盛世》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对， 再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答案哈，你会沉迷在某种软件当中不能自拔吗？哎，有什么好的方法提供给我们，才能不沉迷于这种软件当中呢？ 嗯， 我觉得 Chris 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如果你还有空沉迷在某个软件时间当中特别长的话，那说明你可能就是太闲了， 嗯， 还不够忙。 有道理。 你比如说看看他的这个时间表哈，每天6点钟起床，6点半出门健身，7点半去上班，然后是明星导秀，白天也是忙到疯起啊，真的是没有时间刷软件。 哇，真佩服你，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了，而且在这个没有上早班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呢，这是不是很好的贯彻和落实了我们后面要说到的这个早安快跑当中的一些内容？ 嗯，6点半出门去健身嘛。 对对对，这个非常好哈。 那你看你今天8点钟才开始，挪到6点半， 我 插播在这个千千阙歌里面， 算是这个攻略了哈。另外呢，这个西长呢说呢，沉迷支付宝。这个攒能量，攒能量，攒能量，攒能量，然后呢去种树。哎，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其实，能够去种树的话，其实也算是把这个沉迷的时间最后转化成一种非常好的效能哈。 感觉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哈。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多的答案哈？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不沉迷在某种软件当中不能自拔呢？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阿联酋航空限时优惠，由北京出发，飞往全球多个目的地，含税优惠票价由人民币4198元起，优惠期至6月5日，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旅行社查询。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saw you on a Sunday in a cafe, and all you did was look my way. And my heart started to race. Then my hands started to shake. Yeah. I heard you asked about me through a friend, and my adrenaline kicked in. Cause I've been asking about you too. And now we're right here in this room. Get a little bit nervous around you. Get a little bit stressed out when I think about you. Get a little excited, baby, when I think about you. Yeah. Talk a little too much, yeah. Talk a little too much, yeah. Get a little self-conscious. I get a little self-conscious. When I think about you, get a little excited. I get a little excited. Walked in the rain a couple blocks to your apartment. You told me to come inside. Got me staring in your eyes. And I'm not usually like this, but I like what you're doing to me. Ah, what you're doing to me. Shawn Mendes 的新歌 Nervous。 嗯，好听。 嗯，在上一时段呢，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哈，贾樟柯这次入围到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影片《江湖儿女》已经定档了。那我们这时段呢，继续来帮大家关注一下戛纳电影节的一些相关的消息。 嗯，在第71届戛纳电影节当中呢，电影作品之间的角逐还是很夺人眼球的哈。但是呢，其实比台前的这个竞争更为激烈的是幕后的各大影视公司之间的这种版权的争夺战也是硝烟弥漫哈。 嗯，因为已经拿到了这个金棕榈大奖了，所以大家的热度关注度都上升起来了。那么哪家公司可以获得版权哈，就意味着栽到了一棵摇钱树上。 是，所以呢，今年呢，这个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的获奖影片《小偷家族》以及呢评审团获奖这部影片叫做《 加百农》，两部佳作，中国发行的版权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是， 是由陆化影视传媒公司是收入到囊中了。那这家影视公司也说将会充分调动各方的资源，争取让这两部影片哈能够早日跟我们的中国观众来一起见面。 现在呢，我们中国观众确实的口味也是趋向这种多样化的感觉当中。戛纳影片你知道相对来说是要艺术性要大一点点的，所以这么多的人去追捧戛纳电影节，说明我们的这个影视的口味也在不断的上升啊。 是，但像之前的时候，三块广告牌是在全国艺术电影院放映的院线联盟当中上，也是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 没错。 所以呢，百花齐放的季节，你喜欢哪一部电影都可以找得到地方去看。我们来听来自阿牛的一首《小偷》。 发现我在靠近你，世上好女孩这样多，寻寻觅觅，为什么就你占了心？有个漂亮的谎话要说给你听，你的爸爸妈妈一定很疼很疼你，把夜空里最美丽的那颗星星偷下来藏进你眼里。你那双明亮的眼睛美过天上的星星，让我醉倒在你的酒窝里，我情不自禁早已爱上了你。那双微笑的眼睛偷偷偷走我的心，幸福一睁开了眼就看到你，多少满脸皱纹还能够陪你数星星。有个漂亮的谎话要说给你听，你的爸爸妈妈一定很疼很疼很疼，把夜空里最美丽的那颗星星偷下来藏进你眼里。你那双明亮的眼睛美过天上的星星，让我醉倒在你的酒窝里，我情不自禁早已爱上了你。那双幸福一睁开了眼就看到你，多少满脸皱纹还能够陪你数星星。你那双明亮的眼睛美过天上的星星，让我醉倒在你的酒窝里，我情不自禁早已爱上了你。那双微笑的眼睛偷偷偷走我的心，幸福一睁开了眼就看到你，多少满脸皱纹还能够陪你数星星，我每天陪你数星星。 阿 牛的曲风啊，就是非常的轻松，特别适合周五来听。他的每首歌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也说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草土的有点狠呢？ 没还好还好。但是我觉得阿牛的歌曲确实有种小清新或者小情小调的感觉。我最喜欢的就是他那首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等到桃花开，就不停地念这一句就 OK 了。 那首歌叫桃花朵朵开。 就 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 对，我就记得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就得了哈。 7:5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继续来关注戛纳电影节的消息。除了刚刚两部影片哈已经被拿到了版权，很快跟我们见面之外呢，还有已经在戛纳电影节上摘取了大奖的日本导演矢之愈和的新作也已经正式定名并曝光了剧情。 这部计划已久的影片呢是定名为凯瑟琳的真相 The Truth About Catherine 啊，这是矢之愈和首次讲述了一个在日本之外发生的故事啊。 法国的两排老牌的女演员 厉害啊， 凯瑟琳德纳福还有朱丽叶比诺什，哇，都是重量级别的。 对， 将会在影片当中呢饰演一对关系非常紧张的母女，到底有多紧张啊？ 是， 女儿曾经为了躲避母亲离开法国搬到美国去住，但是就在母亲即将出版回忆录的时候，女儿一家回到了法国。那母女俩的团聚呢很快就演变成了对峙，过往的一切都得了清算。 好可怕哈，过往的一切还要得到清算，这俩人是有多大仇多大怨呢？ 就你会觉得母女之间可能都是那种互相包容互相恩爱的感觉。可是这对母女之间的这种感情真的让人觉得一切还都挺不一定的。 关键是这个名字叫做凯瑟琳的真相，真相是什么样子，我觉得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哈。 难道电影当中去看了。我们来听听来自王力宏和莫文蔚的那可不一定。 那可不一定， 再来， 那可不一定，认不认真也不一定，有样本有样本也不保证就不是真，那可不一定，不是真也不一定会得分，会得分也不保证没剧本，爷爷就成分，对称不对称，对等不对等，没天分，有戏份，气氛会冷。你要的是发问，还是要下问？那可不其实精神也不一定，不放任不放任也不保证就会单纯，那可不一定，再单纯也不一定，不凶猛不凶猛也不保证就不认真，反正不一定，没有可能也会有可能， 那可不 反正不一定，合不合身反正都是我的分身， 分身 反正不一定， 猜不到，给你一个惊喜，在我心里真是了不起。莫文蔚你的声音让我感觉，那个唱腔像 Sophia， 像欣赏。我单人房双人床，一直就能 break it down。Come on， 其实精神也不一定，不放任，不放任也不保证就会单纯，那可不一定。再单纯也不一定，不凶猛，不凶猛也不保证就不认真，反正不一定。没有可能也会有可能，反正不一定，合不合身反正都是我的分身，反正不一定， 去哪里？乐多感滑稽小丑节，魔术秀，泡泡秀，

接下来我们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继续为你送上单曲，帮你增加成就感，提升自信心。因为长久的坚持一定会让你的外貌得到一些改变，同时呢也会让你在整个的社会当中变得更加从容，更加有空间感。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陈慧琳的一首单曲，也是表明她自己的个人态度和音乐想法的一首空间感，来送给你。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陪伴你度过美好的一天， Come on。 8:07结束了大汗淋漓的早安快跑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累死我了啊。 嗯，您确定每次都装一下？其实你在直播间里哪里挪动过位置？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是深刻体会到了刚才在我扮演的那一段，这个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运动之后的一种状态啊。 嗯，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大家继续跑起来哈。当时呢苏打绿说无限期休团的这个状况了之后呢，很多的歌迷啊非常的不舍，包括最后的告别演唱会也是很多人都是一票难求的状况。不过呢他们的主唱吴青峰这几年并没有闲着， 对， 不管是帮别人写歌啊还是跟别人合作歌曲，这次索性直接 solo 出道了。 嗯，青峰的首支个人单曲 Everybody Woo Woo 是昨天正式上线了，这是新人吴青峰首度以全新 solo 的歌手的身份回归乐坛，所以其实他一直也没有闲着，对不对哈？ 嗯，这次呢是作为新人的首支 solo 单曲呢，也包含着满满的诚意哈。青峰呢是第一次挑战了 disco 的曲风，还有一些洗脑的旋律，搭配一些简单直白的口语歌词。 嗯， 那这一次呢，吴青峰也是专门邀请到了一位女歌手来跟他一起演这首 Everybody Woohoo。 嗯， 这个歌手就是来自台湾的爵士女生，叫9M88。 嗯， 大家可能不熟悉她哈，她是之前的时候是在就是纽约的时候，因为青峰去看了一场9M88的表演，所以她的声音跟表演就给青峰留下了独特的印象，两个人就促成了这次合作。 是的，所以呢，在这次 Everybody Woohoo 的制作过程当中呢，青峰呢是跟制作团队分享，大家一致觉得，哎，这首歌曲很适合这个特别的女生出现，所以他们一起找来了9M88一起来呜呼一下。这首 disco 曲风再加上爵士女生会搭配出一种什么效果，非常非常的期待了哈。 而且青峰本身呢就是一个实验家哈，他会在这首歌当中放出很多的元素，听听看还有苏打绿的影子吗？ 哪有什么都能说出个意义，化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

这是来自 One Republic 和 Logic 的一首合作单曲，叫做 Start Again。 嗯， 如果你沉迷在一件事情当中难以自拔呢，那就要采取一些外力的方式来帮助你，脱离这种沉迷的环境当中啊，重新开始了。 嗯、是的啊，这个太子说呢，这之前呢是沉迷网游。为了赢充过几次钱，后来呢就靠着自己的银行卡里面的数字攒的钱还不够充值的呢，所以自然的就没兴趣了。 你看这就是外力的因素哈，因为这个钱阻止了你没办法再继续玩下去了。 是， 其实很多人沉迷在当中呢就需要一个外力，比如说哎，父母告诉你说别再玩了，但通常小孩都不会再听、 嗯、 但比如说呢就是刚刚一位朋友也提到了，你遭受过一些巨大的打击，或者说哎，因为你沉迷于这件事情造成了什么比较大的损失，你意识到它的危害了，痛定思痛、 嗯、 就决定说哦，我自己要放弃了。 我发现你的这个利益就会高一点，你刚才跟我说外力来刺激他不让他继续玩下去，我在想哦，那不就是断电吗，拔电源， 手机还可以再充上啊，没有的话有充电宝啊， 关机把电池抠出来。 也想听听大家更多的答案哈、 嗯、 人说呢抖音五分钟人间三小时，前段时间我们也是跟大家玩的不亦乐乎、 嗯、 但是也不希望大家就此沉迷于其中。 对，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怎么样才能不至于沉迷在某种软件的世界当中不能自拔呢、嗯、 我们的建议是只看我们的那三条抖音以及我最近的这条抖音就 OK 了，其他抖音一律不看。开玩笑啊， 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哎，如果说沉迷于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大张伟近些年来应该是沉迷于写一些怎么讲洗脑的神曲吧， 童曲、啊、 不能自拔， 同志哈、啊。大张伟的新歌呢世上最可爱的歌儿 MV 呢是昨天上线了，当然呢这首歌曲呢世界上最可爱的歌采用的是 Trap 以及 Future Bass 的风格，听起来感觉好像很高大上，以及 Hip Hop 式的 Trap 的演唱效果结合了民间的小调蜗牛黄鹂鸟以及乌苏里传歌里面的排列方式，哇，它有准备吸收多少音乐元素在里面哈、 啊？就你听完之后觉得好厉害，但很多朋友如果看过跨年演唱会的话，其实已经感受到了啊，这首歌带给你的强烈的震撼啊！ 是啊， 世界上最可爱的歌呢，也是收录于大张伟的最新专辑《人间精品》。这张专辑也是大张伟的第十张普通话专辑了。如果你把这十张都有空挨个听一遍的话，你会发现说， 嗯， 哇哦，精彩，变化也是蛮大的哈、 啊。是这样吗？ 就是里面所有的内容其实都是源自于他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 嗯， 像很早以前呢。花儿乐队的一些歌曲到现在他自己发的这些专辑啊、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歌因为太过于可爱，所以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推荐给大家。 嗯， 换一首吧，同样洗脑的也是大张伟的新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 嗯， 这首歌的洗脑指数一点也不亚于这首世界上最可爱的歌。 嗯， 我相信听完一遍之后你脑海当中一定会想起这个旋律。 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

色的心情和斗篷加冕，黑夜的黑不是最黑，而在于贪婪找不到底线。傻傻是卑微的茧，我孤独站在城市天际线，别问我恩爱和晒，我只是渴望飞得不如泪，刹那的分界 几位黑暗骑士一起出现了， 嗯， 这是五月天跟林俊杰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黑暗骑士》，开启了我们8:38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榜。刚才这首歌曲呢，是典型的有五月天特征啊。我在还在想，哎，五月天最近是又开了什么样的一些外挂？ 怎么把这些歌曲都写这么好听，而且颇具他们个人的一些风格和特色啊。 嗯，除了五月天之外呢，还要单独拎出来一个给大家听听看的，就是林俊杰。 哎， 大家都知道哈，创作才能一流，而且刚刚在北京开了自己的这个圣所演唱会，也是一票难求。 连开两场。 那除了给自己写歌呢，还给其他的歌手写歌。 嗯， 而且呢，他最近也给韩红写歌，而且写了不止一首哦。韩红呢是在今天发布了自己的新歌《忠于自我》，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平台来啊，5月25号就是今天来为大家首发这首歌曲。 哎，这首歌曲呢就是由刚才我们说到的林俊杰来作曲，姚若龙作词，这也是韩红和林俊杰至《飞云之下》之后再度合作的一首歌曲。其实当时那首《飞云之下》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很夸张了，因为他们俩的合作真的是算是天作之合哈。 天作之合倒不至于吧，但我觉得说还挺蛮奇妙的，觉得哎 JJ 的曲风呢搭上韩红的嗓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化学反应呢？那除了飞云之下之外呢，这一首忠于自我呢跟他的温情的路线不同哈，这首歌节奏铿锵，掷地有声，真实的传递了内心赤诚的这种感觉。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到的就是在今天首发的新歌，来自韩红的忠于自我。 听着别人劝说，跟着人潮流动，已经好久没做梦。我表面不忠，内心过动，没灵魂的人追求。如果只有一条路，世界谁想漫游？如果只有一种花，四季哪有看透？谁比我懂得我的心有怎样的烈火？我要关上耳朵才决定怎么活。最想我不管我的独特，最想我的快乐，有心之所往才会值得。坚持我的原则，是坚守我的功课， 我这是来自韩红和林俊杰的一首合作啊，这也是他们两个的二度合作的歌曲了。 没错， 之前的那首《飞云之下》呢，其实是带有一些情意绵绵的温情的。那这首歌呢，其实哎，你感觉跟之前的《黑暗骑士》是不是有点像？ 而且我觉得韩红老师的声音出来的时候超级霸气，最后你是刚才收尾那个节奏，忠于自我。 嗯， 就是我觉得真的唱破云霄的一种感觉哈、 啊，厉害啊！就是我觉得一首歌当中可以兼具 JJ 的特色，也兼具韩红声线的这种霸气感哈、啊嗯。这首《忠于自我》也是今天借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平台来为大家首发，来给韩红老师打 call， 也给 JJ 打 call。 嗯，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个词，哎，我想问一下郭鹏， 嗯， 你知道母胎 solo 是什么意思吗？ 是什么什么？ 母胎 solo solo 我就知道了、 嗯， 母胎 solo 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只从出生以后就没有谈过恋爱。一直都是单身，所以叫母胎 solo。 太可悲了吧这个啊！ 就大家现在开玩笑说自己单身的话，就是说啊，我母胎 solo 很多年啊、哦、什么之类的。 好好好吧，如果不知道你们语言这种逻辑的人还以为这是哪儿了，哪儿又流行出来一个新的英文单词来的啊。 就大家开玩笑的时候可能会拿这句话来自嘲。那么接下来呢，想推荐给大家一首歌，就是来自 Clean Bandit 还有 Demi Lovato 的一首合作，就叫做 solo。 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简单，就是 母胎 solo， 这是一首 solo 的歌。 It's solo, solo, everybody. It's solo, everybody. It's solo, solo, everybody. I 母胎 solo 的感觉怎么样？ 这个你刚才说完母胎 solo 以后，这四个字在我的脑海当中不停的来萦绕着哈，所以呢， 你又不是 是，但是关键是以至于我认为 Clean Bandit 以及 Demi Lovato， 我当时想，哎，他俩也是母胎 solo， 不，他俩没有这个意思哈，这首歌的名字叫 solo， 其实跟母胎 solo 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因为副歌的部分一直在强调说 solo everybody， 对，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件事。 但我跟你说啊，你比如说像我原来听爵士乐的话，其实人家真正有 solo 的话是一人来进行一段嘛，现在的歌手呢就只能大声的还是要唱出来，我在 solo 哦，你知道我在 solo 哦， solo solo solo solo 啊， 开个玩笑是啦。我们通常会说呢，有钱就是任性，那现在呢年轻人呢打出一个观点，就是年轻就是任性。最近呢来自就业公司 DISCO 的一个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2017年新入职的职场新人当中，第一年就跳槽的意向在40%以上。 哇，这确实让人挺震惊的，因为你知道日本的很多的人都是进入一家单位或者一家企业都是终身制嘛， 对， 对不对？ 就一待一辈子。 对， 而且现在因为这个老龄化趋势严重，所以其实找工作蛮不容易的。但2017年新入职的这个职场新人当中哈，有40%第一年就想跳槽了。 是，而且这项调查呢是以2017年的入职的新员工为对象，通过网络来展开啊，他们在回答准备跳槽考虑的这个统计当中呢是占有43%。那在回答如果重新求职是否会选择现在的公司的时候呢，12%的受访者说会绝对选择其他企业，而45%的人说可能的话会选择其他企业哈。 其实这不仅仅是年轻就任性哈，一些受访者呢说自己其实是因为入职前没有做足功课，他们说呢，假如说我可以通过已经拜访已经毕业的这种校友啊来了解公司不好的一面就好了。当时只是单纯觉得说这公司挺好的，可是入职了之后发现了不适合自己的地方，那没办法，只在企业说明会上看到了光鲜的部分，入职之后感觉到工作有很多很枯燥自己接受不了的地方，只能选择跳槽了。 我觉得这跟年轻人刚刚这个初入一个行业当中可能没有看到全貌也有一些关系啊。当然呢，招聘的咨询师说第一年就有40%的职员想跳槽，那这个比例感觉还是比较高的，学生呢有必要深入的了解一下企业以及行业，想想自己在公司当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再做出自己的人生决定啊。 初入职场的时候呢很容易把自己想得过于重要，在遇到一些工作困难的时候也会大喊说哎呀我不乐意我就不做了。对于换工作也千万不要持一种我乐意的态度了。 是， 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我乐意。 不到你心机就会坐立不安，都说别爱得太满，这道理知易行难，我还挺乐意享受这份甜中微酸。你的笑像西瓜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点亮了一整个夏天，星空也为你斑斓，我不会深情款款，上演什么套路桥段，我的爱纯粹简单。我乐意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我乐意抱着你的手，心愿一马探走，每颗音符里都有幸福闪动。我乐意守在你左右，为你挡雨遮风，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我乐意把自己放松，西瓜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点亮了一整个夏天，星空也为你斑斓，我不会深情款款，上演什么套路桥段，我的爱纯粹简单。我乐意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我乐意把着你的手，我乐意守在你左右，为你挡雨遮风，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我乐意把自己放松，做你独家宇宙，抱着你倘若无人尽情舞动。我非常乐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情， 说交出我每天 这是来自许嵩的一首《我乐意》，已经有朋友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歌单了啊！ 是， 我们每次呢都会介绍给大家，哎，这个歌手啊，还有歌名。但如果您在上班的路上没有记清楚，也没关系，在回家之后呢，差不多中午之后吧，然后您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今天所有歌单的完整推送了。 对，所有的歌曲呢都在里面来逐一的排列当中啊！大家如果喜欢那首歌曲的话，不妨来点击发送一下"歌单"这两个字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索取到当天的歌单和所有的音乐详情哈。 嗯，中午之后哈来索取当天。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来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如何避免沉迷到某种手机软件当中无法自拔。很多朋友都给我们提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最终还是要归到自己的这个自制力上去。 嗯，对，自制力呢这个东西呢确实是一个好东西。那如果你有自控能力，我觉得也算是你迈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我以为你要说自制力这东西确实好东西，关键是你要有这个句式蛮吓人的。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需要获取很多新鲜的资讯的话，每天其实有一个方法，就每天早晨到七点到九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九七四就 OK 了哈。 嗯，来了解最新鲜资讯还有最好听音乐的方式了。之后来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这个周末呢，哎，可能会有一些阵雨天气了，而且周天呢北京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局部有小阵雨，出门要带上一把伞。 嗯，另外大家可以在周日安排一下假日的出游计划，这个夏天的天气比较多变，所以大家要每天去紧紧的盯住这个天气预报的情况啊。 这首歌曲啊，经常玩抖音沉迷其中的朋友已经再熟悉不过了，来自音雀诗听的《红昭月》。同样，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见了，各位， 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 什么时候会来我不知道，但我会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父亲节快要到了，请把藏在心里的话讲给父亲听。你的故事我的歌，帮你实现愿望，我们将邀请你来北京音乐广播为父亲录下你最想说的话。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父亲，报名参与录制有声家书，送给父亲一份值得收藏的礼物。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九七四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阿联酋航空限时优惠，由北京出发，飞往全球多个目的地，含税优惠票价由人民币4198元起，优惠期至6月5日，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旅行社查询。 广汽讴歌全新 TLXL 四轮精准转向长轴距运动轿车，全系标配全景天窗，购车即享4年或10万公里保修及免费基础保养，即享超高性价比，详询广汽讴歌当地经销商。 Acura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R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1万元大礼，翻新体验，1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夏天车膜不隔热，车里像个大蒸笼。 酷酷贴膜有活动，全车499起包施工， 这么便宜，质量靠谱吗？ 靠谱，厂商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酷酷贴膜全车499起包施工，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以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